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复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月坛南街东西双方向、南礼士路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谢谢谢谢谢谢， 怎么了？ 谢谢， 为什么要感谢呢？ 感谢秋裤。我在想没有秋裤该怎么办呢，这样的冷的天气啊。 那现在是要给秋裤颁发一个奖项是吧？ 没有，其实昨天就有朋友陆续在提醒了，就是说哎，最近是大家有没有穿秋裤啊。 对， 其实我表示说从昨天开始已经把这个秋裤这个装备呢正式装备上 成长、 啊、对，刚刚装备啊。 哎呀，证明还年轻。就是我慢慢的发现就是从去年和今年有非常大的差距，现在穿秋裤就是对年龄最起码的尊重。哎 就先别管什么温度，哎，风度、哦、我们先把这个温度照顾好啊。 真的 是是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穿那种各种只要是保暖就行了、哎、嗯，不要造型感了。 反正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尤其到了下班这个点呢、嗯、太阳也下山了啊，所以大家也要这个裹紧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赶紧回家。 对、嗯、所以呢送上今天的一首保暖歌曲 Goodbye World。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 Goodbye World，再见工作。 来点稍微有点劲儿的歌，我们励志风啊，很像是汪峰的歌，但是仲佐的歌啊，而且有点像杨培安的那种感觉。 对，总之听了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城市的星光已经慢慢的陆续洒在你的身上了， 夕阳已经落下，我们下班了。 写好最后一张单据，送完最后一份快递，唱完最后的一首歌，窗外夕阳已远去，城市最美的夜色，洒向你最美的身影，有上香归巢的倦鸟，洒满身后无助的窗，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呜咽。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那么无力又匆忙，我们就像霓虹中独自凋零的花朵。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穿过黑暗归巢的倦鸟， 转身后无助的窗，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呜咽。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那么无力又匆忙，我们就像霓虹中独自凋零。 在追寻这件事情上，生活是公平的，无论你是刚刚送完最后的一份快递，还是刚刚签了一份上亿的单据啊，我想可能对于此时来说，我们都在追寻一顿晚餐。 总之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说一句励志的话，就是在跑着跑着的时候，我千万不要忘了来时的路。 刚好看到一个听友的名字很适合这首歌，它叫奋斗的青春。 嗯， 但是我们这儿下雪了，你那里呢？ 好像据说从今天开始有局部地区有下雪的迹象啊。 对，关键我们还不知道你在哪儿。总之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坐在我旁边这位对就是艾科了。嗯， 我以为今天你准备的第二首歌曲是一首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歌曲呢。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劈叉的唱了。 你确定你要唱歌的时候要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吗？那歌我们可以放后面。其实这首呢大家也比较熟悉的，一首熟悉的英文歌，虽然有可能你不能跟着唱和，但是旋律有可能你是熟悉的。 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有段时间特别流行他的舞曲啊，就是先卖关子，你们听了可能就想起来了啊。Far away from home。 一版的你可能没有听过， 嗯，是混合着一个男生的声音， 对 DJ 白起混音版。 哎，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个人专辑，就是翻唱所有这些经典的歌曲， 嗯， 然后总会唱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 儿歌专辑，对不对？从小龙人一直到葫芦娃， 对， 黑猫警长之类的。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已经有人回应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面了。 Farther Away From Home，可能你还会想起他的另外几首歌曲。 对啊 ，Galley's Girl， 对、 之类的。哎，在下班路上或者是在奔赴这个饭局路上的好朋友们哈，有很多就是非常靠谱的，每次听节目的时候呢，要拍一段视频给我们。 对，哎，我们谢谢大家。 对，正在听节目啊，能看到这个，哎，车不错。 我们不仅如此，每天就是在线上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陆续报道，这种暖心就是在冬日里面属于我们俩的阳光吧。 对，就是属于我们的阳光，属于艾科的烤白薯， 哎， 都是暖暖的， 还挺减肥的， 也是。这老哥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好久没见，但是现在见到依然觉得很亲切的感觉。 嗯。关注一下今天的王牌推荐吧。 对，接下来出现的也是一位不能是老歌手哈， 嗯， 就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人。 王牌推荐， 那就是许久不见的歌手张楚。 张楚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在直播间里面， 真的、 对，那时候他放那个好像是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你是非得把时光拉回到十几年前还是怎么样？ 那个 就一下，他上一次好像放了晃悠一下，有一张专辑， 嗯， 然后当时来做节目的时候见到了，就来上节目之前，然后非要喝两杯咖啡的人 啊， 哎，我说请问一下，你们这儿哪有卖咖啡的？ 我说咖啡还好， 隔壁 咖啡还好， 两杯下肚以后开始上节目啊， 真的是 很少早起，那时候是上午的节目嘛， 嗯， 那最近其实又出了一首新歌， 名字叫嘿，上个月呢他还出过一首新歌叫时空。以来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张楚说最近要出新专辑了吗？ 对，我替大家试听过了，可能不太适合下班路上听，回家自己找来吧听吧。曾经其实有人这么说过，说很多女人啊，很多女生，就发现自己人到中年的这个老公会驱车数百公里，然后就听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歌手的演唱会，可能对他来说是不知名 啊。 然后并且跟着这个歌手呢，全程泪流满面，然后听完以后又一言不发，开着车回家，然后继续去做一个沉稳的中年男人。对，就是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提到的这个歌手，他就是 张楚。因为其实，在90年代，张楚和窦唯还有何勇秉承魔岩三杰嘛，最广为人知就是刚才提到那首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姐姐 有。对，就是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那时候的少年，多少都会跟着吼这么两句：“姐姐，我想回家。”你得先有个姐姐呀，对吧？没姐姐，你喊什么呀？ 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就当年的魔岩三杰觉得都挺可惜的。嗯， 是，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你像我的白杰，每次别人唱到姐姐，嗨， 怎么占人便宜了？ 可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着很美。 不知道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是否能适应这种唱法、嗯、当时其实文言三杰张楚的这种唱法呢其实也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 是的， 当时还在青春年少的那些少年们就跟着一起唱和、 哦、对，我记得现在的很多电视剧的作品当中还会引用当年魔岩三杰的作品， 对，还记得那年在香港红磡啊那场演唱会啊，简直是震惊啊，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却， 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经过了一些小小的剪辑啊，是张楚带来的《姐姐》，说这歌确实没听过，现在听也不晚， 暴露年龄了、 嗯、好，继续我们的王牌推荐，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内容也是音乐的内容，因为这个比较适合你来介绍啊， 就是 介绍吧， 很多喜欢玩抖音的朋友都会发现一个、嗯、说抖音越来越像一个音乐平台，因为捧红了很多抖音的神曲嘛，所以今年早些的时候有一位网名叫做买辣椒也用券的歌手就翻唱了一首宫崎骏的电影起风了的主题曲、 嗯、 所以把它重新填上中文的词成为了一首网红歌曲，我们前两天还分享过， 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之前是自己一个翻唱，后来呢、嗯、人家也算是比较有这个意识啊、嗯、版权意识，就是翻唱的这首歌其实也获得了官方版权的一个授权， 对， 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录音室的版本， 是的，而且呢是由原唱高桥优的团队倾力打造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买辣椒有用券的原名它是有原名的， 叫什么， 叫冯庆苑， 哦，所以我们这个歌的两个版本吧、嗯、就是全新的这个录音室的版本，那天我们听的是一个正常的版本，今天听的是一个相对不一样 的不插电的版本，起风了，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今生情节仍无可避免，爱上你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放过岁月不懂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笑颜，我怎能再把与世界之大也沾你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去见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再把与世界之大也沾你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在这首起风了当中， 嗯， 提醒各位注意防寒保暖，把自己裹严实啊。另外推荐两本新书，每到周三我们都会有新书来推荐， 首先要关注的一本新书呢，就是知名主持人蔡康永继《说话之道》之后又推出了一本蔡康永的情商课。就是在他看来说，情商是人应对一切关系的能力总和。就是但是真正的情商的意义呢，是在于取悦自己。 对，就是做自己，愉快的做自己。其实我们训练情商不是为了去讨别人的喜欢，不是说好像哎，我让所有人开心了，我就是情商高了， 是， 而是做情绪的主人。 对， 那蔡康永其实他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提出了一个改善情商的五种核心的能力，就包括什么呢？情绪的管理力，对吧？还有个性塑造、态度养成、领导力，还有个人魅力。 我觉得这本书还值得去看一下的，因为就是每个人都在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寻找自己嘛，个性塑造很重要。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 前两天呢，我们这个自己有一个部门分享，部门一个同事就分享了他当时拿来的一本这个 J.K. 罗琳的魔法电影《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的一个原著剧本啊，然后大家就分享，就是也来看啊，同时在讲了里面很多的一些可能配合电影看会你找不到的一些细节之处。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电影院看到说这部电影其实看一遍两遍根本看不过来， 对，彩蛋太多 然后很多细节都是一闪而过的。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探寻其中的奥妙的话，还是去看一下原著的剧本比较好。 对，看一下剧本，其实你可以去找到那些刚才我说的，哎，隐藏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有 彩蛋， 对。然后我会觉得，原来这个看原著剧本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Magic， 爱 没有，恨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跟一张没氧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试试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转移，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再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问别人亦当真理，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继续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欢迎继续收听。冬天记得保暖。我们刚才听的是Yvonne许慧欣带来的一首 《爱情抗体》。 对啊，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听。 对， 最近呢有一部剧，就是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叫《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部剧的事儿啊。 对，这部剧其实从播出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口碑还是比较稳定的，收视率也很不错。但是最近呢，观众对于这部剧的评价有点下降。因为觉得说女二号的戏份太多了，有点抢风头。就是就连同组的演员也下场爆料，就是闹出一场这个加戏风波。 对，这剧中呢有一曹希文是吧， 是 啊，他扮演的 Grace 是一个杂志主编，和另一个角色有很多感情戏，不过这个角色其实在原著里面不存在啊，是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给新加的。然后观众就质疑说啊，这个女二的戏份竟然比赵丽颖还多。不管是赵丽颖的粉丝还是原著迷，其实都会有一些吐槽和质疑。 对，其实最近《倾城时光》里的另一位演员叫做徐熙妍，她是谁呢？就如果看过这部剧的人就知道，她是祝氏集团的大女儿。就直言说曹希文就是以这部剧的总制片人的身份自带编剧，给自己加了很多戏份。 哎呦呵，而且还换了这个什么一个男配角的扮演者， 就本来是他和另外一个男配角的感情戏加在他身上了。 能量还挺强大、啊、反正就是本人是怎么说的呢，曹希文是这么回应的，说自己的场次绝对没有比这个赵丽颖多。 对，毕竟女一嘛、 啊、 是吧， 还说这个我拍戏啊，我要这个高烧住院。当然我们其实并不关注他们的这个口水战的本身，对吧，谁对谁错这个事情是我们也说不清啊。但是原著小说的作者丁墨的回应其实比较耐人寻味。 他说别气，好好过自己的时光，开心最重要。 看这写字儿的人是吧，就是厉害， 有深度。 不管谁对谁错吧，临场改剧本，其实拍电视剧的这个过程其实不算新鲜事儿。不过从目前剧集的表现呢，评价是一路走低。 说明剧情有点注水，随意改剧本，所以观众是不太买账了。就像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里面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儿，就是同剧组的演员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努力合作才能完成好作品，你的角色才能被记住。 是的， 对吧？是吧？这 一地鸡毛啊。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就是出自里面的插曲，来自吴莫愁《当爱来临的时候》。 特别的温柔，不知那是冲动，是心动。当你低头的时候，如果说心跳声会让我自重， 既然是插曲，我们就插这么一段。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新发现，看看你发现的内容是什么，好不好？ 今天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软文风格。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到了冬天，应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温度的内容，比如说看一部久违的动画片，听一首有记忆细胞的歌曲。所以今天兜里装的内容有关于宫崎骏，还有你心里的天空之城。我很喜欢听少年意气风发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勇敢真诚这样的形容词。离成年的世界很远，只有在少年时期，这些品格才显得弥足珍贵。就好像我们喜欢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爱情故事，但是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 Jack 和 Rose 上了岸，迎接他们的就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 Jack 的碌碌无为和出身，一旦离开了那艘象征理想的泰坦尼克号，就会瞬间黯淡无光。但少年的故事不一样，就像天空之城。可事实上，这部电影呢，在院线发行的时候票房成绩十分不理想，看来巴鲁这样的少年还是只适合保存在大多数人内心的小世界里。他们始终相信着世界上真的有 Laputa 那样的岛屿存在，就像海贼王里一直寻找的 One Piece。 这个暖心的动画送给每一个正在下班路上疲惫的你。今天这一天，不论是平淡枯燥的一天，亦或是满头包觉得水泥一样的不顺心，都希望你能把波澜不惊的日子过得更加精彩，最后呢，到达属于自己的天空之城。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好，接下来抛出预热题，今天的预热题和昨天一样都是人物题、 是的，这个人物题你该怎么问呢？去问这个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吗？ 对，其实就是歌曲的演唱者。 如果答对的话，收到会有惊喜啊。 对，他是谁？发来他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杰 FM 就好了。 回头不想承诺，缘分尽了你别过头。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我想是你爱过我。只是路不尽头都是路过，什么感受我能带走？眼泪可以不流，心碎不能救，看我能否得自由。当我松开你的手，一些风沙哽住眼眸，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不让疼痛有路追究。我不后悔我曾爱过，只是天涯从此寂寞，远去的渡口，彼岸的灯火，人在河流持续漂泊。我不后悔被你爱过，只是不能爱到最后，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只要舍得就会快乐，会快乐。 应该还算是比较容易听出来吧。 是的，如果可以做一些小范围的提示，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那他是谁呢？他就是Kimi 的爸爸 啊，就是和一个说相声的郭大爷然后同岁的一个帅哥 一个吃了防腐剂的男人。 好吧，今天的猜题的时间，我想大家可以已经有正确答案发过来了。 是的，记得编辑正确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今天要特别提示的是，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会有惊喜。 对，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错误答案。 好， 郑源 好的， 就是 漂亮。 如果发送了错误答案是收不到那个惊喜的。 对，好，只有正确答案才可以收到，对不对？好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这个月的13号，歌唱北京即将展开复评工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下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今天听到的是我爱你天安门广场，作词梁晨，作曲孟勇，演唱乌兰图雅。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员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已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你去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忘我帮你穿。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你去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忘我帮你穿。时间匆匆已经被你占据，耳朵嗡嗡，从没想过放弃，这片天空为你打下半壁，唐老师兄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好的东西都是你都是你的，为了你宁愿没得奖金没得奖金，实在找不出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我要想你都打个飞打个飞，不停在开，我发自呆，还没到好奇怪嘞，司机在嗨，速度还快，红绿灯爬开。别问我爱不爱你，行不行？唐老师最爱的人就是你，哎呀，我都能够说。 唐老师最爱的人就是你。 Rapper 唐， 我给你买条街。这个歌 为什么觉得你唱出来之后更魔性？特洗脑。 你说人家歌怎么了？ 就是重复率很 贴心啊，对啊，都买条街了还不贴心嘛，哈、啊，是不是？这歌呢，就是流行嘛，我们介绍介绍。然后其实我在点评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说的不是很、贴切。 是， 我觉得这首歌的感觉像是吃了一块臭豆腐。 为什么？就特上瘾、 哎。还没有吃，就闻闻。 哦，闻到了。 会一种很臭的这个臭，但是 吃了之后又很香。 就是也不是香，就是怪怪的啊，怪怪的一种感觉。然后就记住了。让你可以想一天，不在乎任何情绪，全都跑一遍。或许也只有与你缠绵才会。现在很流行的一首歌叫做 《买条街》。 买条街。不会在任何的地方出现，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福利虽然不够你买什么太多好的东西，但是呢也算是小小心意了。 对。 而且特别要提示你们的是，别忘了在下周三12月12号的时候过来一起跟我们。继续领红包雨， 对，我们的片花怎么说来着，双十二的时候红包雨落下，手不要犹豫。 今天的第一位登场选手已经在线上了，来看看他是谁。 Hello， 来期待一下吧，他还正在和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中呢、 还没打通。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问我帮你穿，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你去猜。好，来，现在在线上了。 嗨 嗨， 嗨，嗨，你好，白洁吗？ 是， 他说白洁，你回答什么事？ 就我替他说，坐旁边的是 啊、哦，对，这就对了，是白洁吗？然后一个女生是，就不对了啊，是怎么称呼？ 我姓豆。 哦， 豆， 小豆子， 小豆子，樱桃小豆子是你吗？ 对对对。 啊好。2017年11月关注我们， 对， 然后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当中你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这个游戏，对不对？ 我偶尔会参加。没想到我今天就发了一次就被选中了。 好， 这是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了如指掌了，对吗？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不多说，小豆子， 加油 啊！希望你成功，好吗？ 今天是400块。 来，第一题送分题。最近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有一位配角呢，因为加戏太多，遭到了观众和同组演员的吐槽。请问，在电视剧当中，这位配角的名字是叫 Grace 吗？ 不是。 着急，真着急！这一看就是刚才没有认真听讲。 我们不仅说了，而且基本上大家如果连续听都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第一题送分题都没有让你们回答不是的，基本都是是。 看来就是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因为刚才可能也是刚刚上车， 对， 或者说那个最近也是忙到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对， 我真的没看。 对，说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配角的名字为什么叫 Grace？ 对，为什么不叫？ 为什么不叫 翠花？ 嗨，哎，好吧， 好了，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在周三的这个夜晚给你带来一些小的安慰，好吗？ 好，谢谢参与，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对啊，得叫一个什么如意呀、之类的，可能才符合这个名字嘛。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好吧。接下来我们连线第二位朋友，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呦，据说我们刚才先选择第二位朋友，他不接电话啊！ 啊，又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对 ，KX 不，2017年同样是11月份关注我们的，不接电话。哦，接通了吗？ 现在正在连接当中，可能是因为手机就是占线啦 或者说正在堵车啊。等等一系列的状况。 好，应该是就在我们正准备把这个电话挂掉的时候，他把电话接到了。 就在一念之间，是吗？ 好了，我们来请他进场。嗨， 嗨 ，Hello，Hello， 白 姐你好，艾克你好， 你好。 刚才电话什么情况？一直不接电话，在忙吗？ 哦，我正好在停车。 哦，现在停好了吗？ 停好了。 有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你？ 没有。不好意思，手机还快没电了。如果手机没电了，然后 就挂掉了， 就是错过吧。对。 哦，现在手机快没电了，对不对？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对。 哦，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来，赶紧。 请听题，第一道题。在演员周迅因为扮演《大明宫词》里的太平公主而广为人知，请问在剧中太平公主第一位丈夫是叫薛少吗？ 是吗？ 不是。 好了，正好手机也快没电了。 噔噔噔噔，现在应该配上了音响。 好， 我还有一个故事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什么故事？ 好， 最早听974的时候是03年的时候。嗯。然后有一天我在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下一首歌应该放那首歌了。然后 FM974， 然后就放了那首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听，但是就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就是没有再听了，直到前段时间才开始关注公众号。谢谢谢谢。 久别重逢，对不对？虽然前面讲段大概应该就是你跟一首自己心目当中想听到的歌， 这就是一种缘分， 突然相遇的故事。但是我突然在此时觉得心里面有很多暖暖的情绪。 对，真的、 真的， 就是我们和大家之间，就每天我们准备一些歌单的时候，也是想和你找到一些共鸣，所以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敲击到你的心房里。 对，我其实特别想对像今天我们在怎么称呼你呢？应该就叫，因为你的微信的名叫 KX，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是， 对。 那就叫 KX。 哎，是。我想像很多像你一样的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说一句，就是有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嗯，但是你如果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瞬间，我相信这会是我们一生的记忆。 所以 真的 谢谢， 今天也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谢谢，嗯，谢谢，希望节目越来越好。 感谢你今天的预热题，我们问到的那个人物他是谁呢？ 林志颖。 啊，答对了，再见， 拜 拜 拜拜。 其实刚才这个朋友这个听友他讲述故事的时候，其实语气很平淡，不是说好像要煽情，就是完全你听不出来是他要去讲一个可能记了很久的一个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面就很暖啊， 对对对， 过了这么久他还记得， 对，嗯，但是从他的声音当中确实能听到一丝丝的小紧张，嗯，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准备那么充分，然后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故事都埋藏自己心底，终有机会把它说出来了。 对啊，谢谢你，嗯，今天的音乐题所有的朋友都能参加，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冬天， 是的，首先你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其次呢要准备好手机的对话框了吗？ 对，你们可以先关注起来，因为我们下个星期三还要这个有红包雨落下，所以赶紧把我们的微信号可以推给你的朋友们，哦， 是的。 准备好了吗？ 嗯哼，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们 先抛出问题吗？ 我们先抛出问题，好不好？ 好， 今天想问的是， 请问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前两个字是什么？ 对，前两个字， 嗯， 中文两个字，好不好？ 对，中文，中文。 那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看速度哦。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是现在的这段前奏，刚才我们刚播了一段前奏，后面紧跟着歌词的头两个字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是的，你就是只需要发送答案，不用加手机号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还有一位幸运奖哦，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 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 特别想看一下整个城市在行驶当中的车辆，以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多少人跟着一起唱了几句啊。 对，这首是来自500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 总是难免的，你要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话说我们又到了这个稍后还有 PK 的这个环节啊。 对对对对对， 主播四方哥，今天如果谁输了，这周 就是明天就要唱歌了，是吧？ 周五就要 唱歌了。所以刚才这个掌声呢，要送给所有刚才跟我们一起全场大合唱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依然属于全场大合唱 啊！ 我会让大家突然觉得，哎，打开的收音机是 回到了 一家音乐餐厅的这个 radio 里面啊， 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在听这首歌曲的感觉。这首歌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来自范晓萱。雪人， 对，和他对唱的是王力宏。 嗯， 而我们其实问的并不是歌名，然后今天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这首歌的头两个字， 好冷。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都是大合唱，对不对？ 我竟然第一次听到王力宏的这个版本 啊！ 真的第一次。 他们一直有这个合唱的版本，还有一个是单独的版本哈、 哦。我一直都听的是单人版。 嗯，哎，我借一位我们刚才发来的听友。 一片一片一片，好了， 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没有控制住，LYQ 他说想到有那么多人和我一起在合唱，星星点点，好温暖。会让我想到这个 Mayday 演唱会的现场那个手机亮起的场景。其实虽然没有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没有在工体哈、但是你想象一下，在这个城市星星点点的人，那个收音机的光亮， 对， 也会有同样温暖的感受。 就是你不经意间可能摇下车窗的时候，你就能听到旁边的车也在跟你听着同样的调频。 秦丽说听了这么多次，一直以为第一个词就是两个字是好了，不是好冷。好吧，雪人范晓萱和王力宏的对唱。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一时太久了，像是第一次相逢，翻涌起的时钟，心动的邂逅，借口抹去了所有，在这造人的深秋，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好的温度游戏吹到冬， 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他实在是太强大了。 贝， 对，他居然在我们还没有放前奏的时候就猜到歌名。 是的、我们应该用中文翻译一下，就大宝贝儿、 Big Baby 啊，不是歌名，是歌词。 对，就是其次呢，我们还有、 表扬几位。 对，恭喜这个王菲，还有小何、田小七、Dr. Ja， 前五名。 沉重，让冬桑欢的梦细胞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而已。 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当将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态发生的时候，理应有人努力去挽救。如果没有，说明其实关系早已经破裂。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即使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 回复打卡到白切 FM 收到文字和图片，配合文字图片的歌曲《夜空的忧伤》。 走到这十字路口，这是熟悉的街头，我抬头仰望夜空，哦，生活像一条河流，命运已向你我招手，不要再挽留，不要忧伤，哦，三次在这城市中独自等待，一个人走在这茫茫人海，繁华散尽的瞬间，好像才明白，就让我紧紧握住你的双手，每一次拥抱着你的时候，蓦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茫茫人海，繁华散尽的瞬间，好像才明白，就让我紧紧握住你的双手，每一次拥抱着你的时候，猛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猛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 夜空的忧伤，今天的打卡文字和图片可以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收到啊！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是艾科， 哎，话筒没开，不好意思，我是白杰。嗯， 所以今天那个有什么也算是我们这一周的终极 PK 的环节了。 对，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因为最近着了一种毒，叫做张亚东毒。 嗯，不能这么说。 嗯， 着魔，哎，不对，人家不是。 就觉得说他做的很多音乐真的是很好听，所以特别又拿出他曾经的一些作品来和大家分享，所以这首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也是出自张亚东老师之手。 对，他的编曲风格和方式还真是一听就听得出来，就会有特别明显的张亚东式的标签在啊。所以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我看看能有什么样子的分数，好不好？ 好，所以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心情不太好的你们。 嗯，1到10分来给艾克打分吧。悬念拿到高分儿啊！ 关键 你演什么？又不是你唱的 啊！啊，就我，因为我这首歌曲拿得了高分，也为我扳回了一城啊！ 你高兴的，你看，耶耶耶耶耶！ 知道吗？关键我们的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耳朵比较尖的朋友，比如说老萨。就是如果看他的头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很了解音乐的一位朋友，或者说从事音乐相关工作的朋友。他竟然给我打了10分， 还要给你打11分的，你怎么说？ 送命 不算这种。均下来，今天的这首歌的平均得分是9分。但是我们得看你第二首的表现 啊， 别着急。 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曲无一例外是一首英文歌，但是说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叫做 I Feel Like the Fading Light， 是来自 Kim Taylor。但说到 Kim Taylor 呢，提到他另外一首歌，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前两天推荐的 I Am You。 这首歌你们会给几分呢？嗯、 I feel like a fading light some days they don't come so。Truth, truth, it is the strongest word. Truth. truth is like the smallest bird. I learned that some things you let fly. Why don't we just brave the storm? Why do we feel low so warm? Friend, I can never comprehend. I can't seem to find. 艾克推荐的第二首歌均分是八分， 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一首歌比这个唱歌的人还要出名，可能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我们电台 DJ 而言，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他的更多歌被所有人知道。 可以再报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做 I Feel Like the Fading Light， 来自 Kim Taylor。 Wait along the eye of the wall will heal the pain that we have。 所以你今天的两首歌表现都还不错，尤其是第一首，这种歌拿出来纯粹就是为了来赢的，但是没关系，我也有应对之招 啊， 所以接下来轮到我来出招了，对不对？ 对 ，OK， 准备好了吗？ 主播私房歌， 好，先从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开始吧。 对，总之我就觉得说你准备的第一首歌。 我觉得是特别在这个季节，在十二月的这么冷的一天准备给大家的。我想每个人的心里对温暖的定义不一样，有人可能认为是火锅，有人认为可能是温暖的家，那个沙发，那个被窝，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个微笑， 对， 有可能你自己没有那么多可依赖的事物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想到你的经历，想到你经历当中那些可以温暖你的部分。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在哪个月份出生的，我出生于十二月，在最冷的冬天，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可能往往更需要温暖，所以今天的这首歌《温暖》来自郑钧，你们给几分啊？ 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寺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雪花纷飞的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经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中有你为我备的美酒，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 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郑钧这首温暖，谢谢你们。 流星 看飞碟好玩吗？啊，今天我们两个人第一首歌的得分最好像都是九分。 对，而且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十二月出生的你们，生日快乐。 冬天都算都算啊。 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伤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好了，我还有最后的一首歌，不知道今天到底能不能赢，就看接下来最后的这首英文歌了。 加油吧！ 突然想换歌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的一首歌，我们来 主播私房歌， 换个风格，听首法语歌 可以，就是有那种在冬日暖阳当中漫不经心的感觉， 漫步在巴黎的街头吗？ 啊， 反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应该是就是玛丽说 啊， 不是他的眼睛里，对，应该是这么翻译哈。 啊啊，怪不得听起来很精灵的感觉。 有点马特曼，变西班牙语了。偶尔听一首这种不常听到的歌，这种语种的歌还是挺开心的。 是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口音特别给你加分。 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高分吧？啊，不知道你们会给几分呢？这首法语歌。 Dans les yeux de Marie, on voit la vie qui passe le jour plus sombre que la nuit. Elle n'attend que lui, oh, elle n'attend que yatta-la-ta-ya-la-la. Et les écrans de télé reflètent le côté caché de ses envies. Mais j'ai pas compris pourquoi on voit que la nuit dans les yeux de Marie. 揭晓答案的时候到了，经过这首歌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收听，大家给出的分数纷纷是十分九分，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一个理由最站得住脚，为了听艾珂唱歌给老白十分， 谢谢你们 啊，不用谢不用谢， 我能说什么呢？ 啊，所以敬请期待艾珂在周五的歌声吧。 哎呀呀， 哎呀， 要不就是我们周五的时候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就是 pop 点歌，怎么样？ 可以，那我点你唱一个评剧。惊喜定军山。 哎呀， 好，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珂， 拜 拜拜。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